炫 Be Your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楚英。 那让他来发挥说冷笑话喽。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今天呢，首次让楚英来暂时的代替莹莹来说一些冷笑话，看看你冷笑话的实力可以去到多少，多厉害，能不能让观众听众发笑。 我觉得这个 OK， 刚刚我有尝试了跟几个人讲，他们都觉得不错。OK，题目来了。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德国居住的中国人叫什么？那这个是他的题目哈，你可以来想一想先。 德国居住的中国人啊， 对，没错啊哈，就是一个、哦、你想象一个中国人去到德国，哎、啊，他会叫什么呢？ 他会 来吧，发挥你的想象力。 他会叫妈妈， 为什么？ 因为他到德国了嘛，对啊，想念妈妈，他就叫妈妈，我想念你。 这个是不是你前几就是上个月去美国的时候的这个想法？ 是妈妈吗？我会想念，不是叫妈妈吗？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啊。哦、okay, ，你想怎样称呼这个中国人吗？ 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称呼。 去到德国留学，还是他去那边工作 ？OK， 去到德国居住的人 居住、啊， 去到德国居住的中国人叫什么？ 可以知道他是在去那边念书还是去工作吗？ 你不用。 哦，没有关系， 就是对。 去到德， 你可以当他去工作，你可以当他去留学啊，都没有问题的。 他德国有什么特别的？我没有去过德国，去过法国而已。德国香肠吗？ 我觉得德国特别的可能是他的建筑物吧，可是关他那个地方其实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我知道了。 来， 去到德国的中国人呢，他一定是。车子爱好者。 为什么？ 因为那边有很多德国厉害的车品牌就在那边。 哎呀，没有这样 子。B 开头啊 ，M 开头的吗？ 太逻辑了，你这个东西。所以它其实是它的答案呢，也是中文字来的。 德中。 德中。 德中吗？ 哎哎，你这个有一点点靠近，有一点点靠近。 德中，德中，德中，还是中德？ 我觉得你可以先想一想。 德中人，中德人。得到你的心上人。 不是，哎，这个有一点靠近咯，它是关系到那个字的。那听众朋友，你也可以想一想，在德国居住的中国人会叫什么呢？ 让我思考一下，回来再猜猜呗。 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我很喜欢的 Twice 的 Set Me Free。 Hello， 你好，我是楚英。 现在让你 free。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今天的这个冷笑话呢，就是由我来准备的，但是哈 ，Broccoli 刚刚是猜不到的。请问在德国居住的中国人叫什么？ OK， 你讲，它跟字面上有关吗？ 对， 德国人嘛， 跟字面上有关。 Germany， 对， 然后中国 China， 对， 拆 German 拆 German German， 我来告诉你，它跟英文字没有关，因为它的答案就是中文字。 OK， 德中啊。OK， 我知道了，应该是因为中国人嘛，炎黄子弟嘛， 来、uh-huh. right? ， 所以我们是要黄这个字，黄代表龙嘛， 所以去到德国的话呢，龙飞去了德国，就是会变成黄。 来，我看你说什么。 哦，我知道了，会变成什么？ 什么什么？ 会变成 prediction？ 为什么？ 波德森。 啊、原理在哪里？请问， 因为他漂洋漂流过海，这样子漂到德国，然后他想要申请在那边做永久的 PR， 哇啊，所以就变成波德森，他想要变成德国人，变成波德森、 啊，已经把整篇作文给写出来了。 是波德森吗？ 当然是错的啊！这个呢，其实是跟一个人物有关。那我现在是不是就要来公布答案了？答案就是叫刘德华。 为什么？ 因为留在德国的华人啊， uh-huh. 所以叫刘德华。 嘿、hey, ， 是不是？ 有喂、欸，哎、欸、有，留在德国的华人，我们中国的华中国人华人嘛， 是 刘德华。 对，所以你刚刚差一点，我好怕你会猜到，你就讲德中。如果你猜到德华的话，你就应该知道刘德华。 我暂时想要避开这个字，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网络上很多梗图讲说刘德华大哥已经在解冻了，还、有大概50%， 因为再过不久我们就会听到 恭喜你发财。 他可能去德国要去找那个钻木取火吧，那找德国的木材让他加速融化，因为新年要到了， 真的很快，还有多几个月就是要新年了。 OK，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太早了吧？ 这个冷笑话不错，回来听听第二则。 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Girls Day 的 Look at me。 他们的演唱会呢，大家肯定要去支持啦，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那就是 Welcome to Harin Studio in Kuala Lumpur 呢，将会在8月17号的晚上7点在 Kuala Lumpur 开唱，门票呢已经在今天早上11点开放了，赶快去到 my.boomyshirt.com 来买演唱会入门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楚一， 马上给你第二则的冷笑话。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刚刚第一则的冷笑话呢，刘德华，留在德国的中国人，我觉得楚音啊蛮厉害的， 不错吧？ 有赢过莹莹啊，有幽默感有在。 Yes yes， 因为我把这个笑话哦跟刚刚公司的同事讲，他们都觉得哇有点就是 天马行空， 不知道怎样回答我，他们就给我一个很难以表示的一个表情给我就对了。 Approve， 来第二个冷笑话。 好，第二个冷笑话就是，请问有一只比较外向的猫，它的英文名会叫做什么呢？ 外向的猫、啊， 哇，这个我觉得这个有比上一题简单一点点，你可能会猜到哦。 外向的猫咪啊， 对 ，OK。外向的猫咪、嗯、请问跟语文有关吗？ 语文你说的是 就是可能英文中文马来文，还是跟双关语有关？ 它跟语言有关，然后双关语也是有一点 okay,、啊、两个都有。 对对对， 猫咪啊，猫咪猫咪的英文叫 cat， 对， 然后马来文叫 kucing 嘛， 对 不对？ kucing， 所以很外向的猫咪应该是 是不是有点难这个东西 啊？我知道了， 来， 难道是指我的好朋友郑德廷吗？ 为什么？ 因为德廷来自古晋，然后他很一。 哎呀，没有， 很外向的古晋人。 我不会让同一个类似的题目出现在冷笑话里面两次。上一个是人嘛，刘德华，这个呢我就不会让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你可以去想一想到底是什么。 OK， 很外向的猫咪我是不知道了，但如果你本身是很外向又很漂亮的女神啊，等下我来再猜你冷笑话。我先来说这个最重要的 event，那就是全马最强的校园女神企划酷炫笑话2025呢强势回归了。不管你多外向内向也 OK。OK， 只要够漂亮，大家都推崇你来做笑话的话呢，现在马上呢把自己的 IG 设为 public， 然后上传一张美照呢 caption 写下你的座右铭，并且 hashtag 够炫笑话2025的话呢，然后 tag 够炫和 loudspeaker KTV 的 IG 的话呢，我们的小编就可能会联系你来让你进行海选的这个活动进行面试，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笑话2025，可能变成我们的冠军女神啦。大家动作真的要快了，因为先到先得咯，回来再猜猜这个冷笑话呗。 手指勾 选，我好像爱错人了，可是我们已经交往一年，该跟他说吗？ 你需要的是强者思维，及时止损。强者思维就是你遇到了辜负你的伴侣，交往了虚伪的朋友，做了很多没有结果的努力，这个时候能做的就是认栽。记住，强者思维不是去纠缠，而是直接买单离场。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不要给自己预设太多痛苦，允许一切自由的发生，把及时止损列入你的人生信条。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言人中的缓缓。 Hello， 你好，我是楚一。 马上给你夸夸，来听这个冷笑话。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到我的第二个冷笑话，那个问题是这样的：有一只很外向的猫，请问这只猫的英文名会是什么呢？它是跟语言有关系的。 我本来你刚才讲不是人名嘛？ 对，不是人名。 哎呀，我本来还想要再猜一个人名的，就是我们勾炫前同事，你 猜 是谁 ？Mac 赖明权。 错，他我不想再谈他那个鸵鸟。 他确实是蛮外向的。还有谁？ 另外一个猫。 另外一个猫，难道是 Joe 曾耀祖？ 错，答案是我们已经离职的同事叫凯欣。 哦、oh, ， 因为 Catherine，Cat。 猫咪， 这个好像 OK 哦。 Catherine 是 Catherine 凯西，她很外向啊。 她对，她是猫，但是没有办法证明她是一只外向的猫。 OK， 我问你一个最重要的线索，你想她很外向吗？难道跟我们很爱说的 extrovert E 人有关吗？ 对，没错。 OK， 我感觉我越来越接近了， 就跟这个 MBTI 是有关系的。 很 E 的猫啊。一猫一猫一 cat 一 有一点点靠近哦，真的。 一猫一猫 ，OK， 猫是怎么叫？喵喵叫，喵喵咪喵咪，喵一喵一。 email。 他跟我们 等一下，我想到了， 来来来，我们工作会用到的东西也有关联。 你跟我说对或错啊？请问猫一猫一喵喵一喵一喵一 email， 请问很一的猫会不会变成 email？ 答对了！ 哎呦喂！有喂、欸、有喂、欸，没有想到我今天第一次才冷笑就猜中了耶！ 哎呀，这个就是 email， 所以呢，很外向的猫，就好像 broccoli 刚刚说的，因为猫是喵喵叫嘛， 所以就是 email。 OK， 这样如果今天你家养的狗狗它很外向，叫什么？它的 ego 很高啊 ，ego 吗 ？ego 吗？它的 ego 很高，它一定是狮子座来的，学起来这个冷笑话。 守着狗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Rise 的 Night Days， Rise 的演唱会真的是来啦！8月16号的傍晚5点呢，在 Ideal Life KL 帅气的开唱 Rising Loud 呢，大家要买票的话，赶快去到 mybookmyshow.com 就可以买到了。目前 PS2、PS3 还有 PS4 跟 5呢都售完了，动作要快啊 ！Hello， 你好，我是楚音。 那楚音呢，今天呢一直错误百出，你觉得可能会有 on air 的机会吗？未来 我当然觉得有啊。啊，那个错误是 你怎么好像有点心虚这样子？ 我刚开始有一些错误呢，是一定的，毕竟我跟 broccoli 就是一个经验老道的，在这边讲话多少会有一点紧张。 经验老道这个字，我发现我不喜欢。 你必须要接受，你必须要接受。 哎，讲真的，我差你也没有几岁，我也是00后，好不好？ 但是问题是你觉得经验确实是比我多嘛？这是一个褒义词来的。 OK， 所以我还蛮好奇，毕竟今天第一次跟 broccoli 合作和这样子来 on air 我们5班，感想如何？ 我觉得还 OK， 特别是冷笑话那一边，哇，没有想到我精心准备的。还不错，让你 approve 到，所以有一些还有猜东西的部分我也猜到，我觉得我智商其实是蛮高的，我终于可以来到这个， 肯定有啊，因为莹莹都把它拉低了整个小时一直要讲莹莹坏话， 真的 开玩笑， 我不在你就一直讲他。 其实我因为我会讲他笑话或者是坏话，其实都是把他当朋友，他是我过圈最好的朋友。其实我蛮好奇，你会怕我吗？一开始 其实 会担心会压力，因为之前我跟小童我那他会担心我太快。 一开始我不是担心你快还是慢，我觉得 OK 我可以慢慢 pick up， 但是呢我一开始看到你，我就觉得你有一点点严肃的那一种感觉。 我是吗？我哪里是？ 对，就是相处下来才觉得OK 啦， broccoli 还是可以玩得来的，就是你要疯可以是超疯的那一种人。 而且我真的是那种出了名的，就是会那种三八功所以你知道吗？会越来越认识我那种的， 越来越认识就发现了这个点。以前的话真的是会害怕 我也觉得跟楚音哦那很不错，所以今天跟老板讲一下可以把音音换掉啦欢迎你回来好不好？所以大家要守着我们勾炫全天候呢，我们24小时的电台还有我们的内容嘛，对不对？包括我们也会送很多好康给你的，就好像送你去看电影啊。现在呢去到勾炫的 NY 来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这部非常厉害的悬疑犯罪电影恶意的首映礼入门票啊。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的 NY。 这部电影呢将会在7月17号全码的上映。最后的最后，也非常开心今天楚音来到我们节目来玩啦， 耶！谢谢大家， 继续支持他咯，手机过圈 Beyond Trend。